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云量较多，能见度尚可，太阳的这个阳光并不是很强烈啊，不晒，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那么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因为有降雨天气，所以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车比较多的路段呢，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上清桥，出京方向的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三元桥，出京方向的四元桥到望京南。那么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垡头桥到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上清桥，出京方向的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三元桥，出京方向的四元桥到望京南。那么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垡头桥到四方桥，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18里店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三荣收费站到大庄桥，新发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清城村长，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儿这天儿有点阴下来了哈，感觉 上班的时候赶上雨 啊。据说周末的时候恐怕有些地方会下雨啊。但是周日的话，如果赶上这个马拉松下雨的话，小雨还挺好。 对，如果是微微小雨 瓢泼的话， 这 坏了菜了。 这个天儿好像下不了 瓢泼 了， 是吧？ 瓢泼盆瓢泼，好大的雨。 想什么呢你？咱们今儿节目开始啊，先说这么一个事儿 啊。那么9月15号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就是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都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本市五环路以外的这个区域啊，会进行防空警报的示鸣。那么防空警报示鸣呢，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从早晨10点到10点23分，你看多么精确啊！每种警报的鸣放时间呢是3分钟，间隔的时间呢是7分钟。那么在警报示鸣的时候呢，大家该干嘛干嘛，您只需要积极配合就行了啊，也不需要什么采取什么措施啊。 我们会听到那个警报的声音， 对，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可以了啊，无需慌张啊，这是一个常规性的示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周日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马拉松比赛，那么届时呢会有一些路段呢实行交通的临时管制措施，那么大家呢也是提前关注最新的相关的交通的信息。 对，他会公布相关的路线啊，这个您要是出行的时候避开这个 那个一些管制的地段。 嗯，说到这个跑步啊，很多人对马拉松很感兴趣啊，可能年轻的时候还参与，有些人呢就一直跑到这个岁数挺大还在坚持。 不一定年轻就才能年轻才能参与啊，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与，然后一直参与到现在。你老人家这个岁数， 不就是你从我这个岁数开始参与也不晚、啊， 也可以是吧？ 就是，但是你要注意啊，你别跟年轻人较劲，人家年轻人一公里跑5分钟，你一公里跑15分钟，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嗯、 上岁数了，就要慢慢的来点这个强度不是特别高的这种运动方式。 这身体都是自己个儿的啊、 哎， 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的。咱这身体当中的哪个零部件啊，哪儿合适啊，哪儿不合适啊，其实自己是最有感受的。所以呢，甭管是参与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啊， 嗯， 还有这个运动强度。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量力而行，包括年轻人也不能太努着了，嗯，伤着自个儿。难受的也是自个儿哈， 这个就是你过力的时候，你可能你自己就都不太清楚。 嗯， 等到若干时间以后吧，它才会显现出那个就是那个后果来。 好吧，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请教，请大家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好久都没有说怎么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您在微信 又劳了 公众号里搜索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啊，找到之后先关注，然后就可以留言了。 完啦。 嗯， 怎么找咱们呀？ 对呀、啊， 慢慢找 你先进到那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里边，然后点那个加号，然后你搜索啊，这添加朋友，然后搜索一下“京城帮帮团”。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应该这么多年了， 慢慢学习啊，慢慢学习。但是刚刚开始接触智能手机，刚刚开始摸索使用微信的老年朋友可能有点困难，没关系啊，咱们慢慢来啊，一回生，二回熟。 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节目的口号啊！大家呢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呢在贯彻我们这个口号，并且呢为之行动着啊！ 哎， 这节目一开始就收到了好几条特别温暖的反馈啊！我们先说两条。 嗯， 这位听众啊说，昨天我求助的那个缝纫机不走线的问题，下午呢就分别接到了朱老师和张老师的电话。 哦， 二位帮友耐心指点我解决问题。现在呢，我的缝纫机已经修好啦！ 哎， 谢谢两位老师。 这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大快人心。 你想，这 有二快人心， 修好了以后，这肯定自己特别高兴、啊， 嗯， 又能用、啊。 对，同时呢，也提醒咱们两个人啊、 嗯，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天呢慢慢变凉了，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哎、 嗯，谢谢你的关心。另外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也反馈了，说前几天应该是上周，我跟大鹏说的事儿、 嗯， 他说我找那小说啊， 哦， 说有一个帮友啊。就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只是给我提供了帮助，就直接把这个小说的音频资料通过微信发给我了， 咔嚓就发过来。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所求的事情呢，也有位热心的女士给我来电话，沟通的非常愉快，在此呢感谢他们。 嗯， 后排写了一段话啊，说帮帮团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总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手帮你一把，很是感激，当然我也是这么做的，身边人身边事，能伸把手的不会视而不见，其实自己毫不费力的一点小动作就可能带给别人不仅是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心里的温暖和感受、嗯、爱在人间，爱在帮帮团，我爱这个大集体。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嗯、 他一定是觉得大快他的心了，要不然不能写这么长的这个表扬的文字。 哦，我以为你只会说大快朵颐呢。 好吧，是 吧，此处应该有歌声哈、啊 哎、 那个爱在人间你会唱吗？我心中有个太阳。 我不会唱这个，真不会唱， 是个儿童歌曲、 哦、 我心中有个月亮。 好吧， 就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这个歌都还挺熟悉的、 哦、 但是再小的小朋友可能就不熟了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两头是不是像我这么老， 基本上没你的事儿。 好了，我们分享了温馨的这个反馈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帮团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得到解决了，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热情出手相助了，都麻烦您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怎么唱爱的吗？ 嗯， 我们唱这样，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你这一代都是糊涂的爱是吗？ 老糊涂了。 好吧，来，你糊涂了你的啊，我可不能糊涂的啊。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头一个问题就特别的秋高气爽。 什么问题？ 帮友们大家好，秋高气爽，想和朋友们开车去郊区玩。 哦。 说一日游、两日游都可以，但是现在啊有点纠结。不知道去哪儿好、 嗯、 我们都是60岁左右的这个年纪，其实这个月份的话郊区哪儿都挺好的，你不觉得吗？ 60左右的年龄太年轻了啊。 对啊，开车去自驾游嘛， 哪都行， 又不是说多远、是吧， 这样 怀柔， 对， 延庆， 嗯，密云，嗯，平谷， 昌平， 是吧，都行啊。 这个现在是不是还能赶上摘桃的收尾阶段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记得上次有一位我们听众朋友，这个于师傅，他是在平谷种大桃的、 啊、 他跟我们说这个摘桃的时节其实可以差不多持续到10月10几号左右，就是过节期间你还可以去摘桃。 这阵差不多核桃也应该下来了。 对呀、 啊， 您是去采摘 苹果是吧？ 对， 您愿意，如果愿意爬山的话呢，或者说不愿意爬山的话，都有选择。我前两天刚看你一朋友发那个照片，特别漂亮。我说这是哪儿啊？那我东郊湿地公园。 嗯，刚开的。 对， 刚刚开放。 在哪儿呢？顺义里桥，还真不远。哎，所以呢，您要是喜欢这个，就平地上啊溜达溜达，看看水，是吧？您可以奔这边去。 这个可选择的余地真的是挺大的啊， 的 范围挺广的、 嗯。 大家可以及时推荐一下，然后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估计有这个需求的朋友还不少啊。 哎、对。 这位听众得留电话了。电话是82619950，82619950。 好。 但是提醒您呢，就是现在去，要不然就再赶晚， 哎， 千万别赶上这个中秋啊、国庆的时候， 别赶过节的时候， 跟年轻人抢路、嗯，你们可抢不过啊。 对，郊区如果您想这个路好走点，不想开山路的话，直接奔古北水镇，是吧？ 对，现在去那儿也可以啊， 一马平川，这个高速路就杀到了。 对，但是现在看秋景可能早点，就体会那个夏末初秋的感觉。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到10月底看红叶是吧？爬的那个长城上看红叶比较厉害啊！ 我弱弱的说一声，我也想去， 我带你去。 好吧，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说家里装修怎样选择地漏啊？有没有哪种地漏是百搭的？ 这个你擅长吧？ 我 你们家不刚小装了一下吗？ 问题是就是这个地漏现在一般都得选那个叫什么？所谓防臭地漏。哎，因为就是现在如果你那个地漏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它会有味儿从那个下水道里反上来，这个还是比较需要慎重选择。 我明白他的意思、 嗯、 就是说现在地漏其实也分不同的品种， 好像 长的样也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地漏就是集各种优点于一身、 啊、 然后可以适合各个地方，比如说适合浴室，适合厨房、 哦、 也适合其他这个有下水的地方。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你一般装修师傅都不会给你推荐那种直接的那种那样的，怎么着都得有这个防臭的这个功能。反正你就在这里选择，我估计现在市场上出的这些地漏里边也很少有不带这种功能的了，只不过就是有的可能好用点，有的可能您会装上以后觉得它不是太好用的那种感觉。 行吧， 嗯， 哎， 摆这个东西怎么这个哪个屋里装什么这些地漏没有什么区别吧？ 原来就是说有专门的洗衣机专用的地漏、 哦， 然后卫生间那个它有专门的那个上面那种防头发的、防堵塞的、 哦， 它多少有些不一样。 还多少 那么有没有一种？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啊，就集这些优点于一身，就都解决了 看看， 去一个地儿就全解决了。 他要求的是百搭，就是这买一个地漏装哪儿都行，是不是这意思？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嗯、 大家请提供宝贵的经验啊，最好是实用的啊。 哎， 你们家那个长达3公里的大宅子是的什么地漏、啊？ 我还真没注意，这都是装修师傅、设计师给安排好了的。 哦， 哎， 不操心是吧？ 对，因为他现在出方案的时候都会给你说明。这个料材料采用的是什么品牌呀、啊？包括价格呀、啊，都会有报价。 好吧。 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您别光看那个便宜的，对吧？ 对。 哎，就比如说同等都是这种所谓防臭的设计的里边，那如果要是一分钱一分货嘛，这个一个材质上一个设计上，它肯定那个好的它要贵一些。 嗯，就这种犄角旮旯的啊，就尤其不能省钱。嗯啊、 哎，对了、嗯，要不然你装上以后吧，就是大麻烦。那地漏你装上以后，你说你给它抠下来吧，哎呀还挺麻烦，抠掉一大片地砖。你要是不抠它吧，你老觉得别扭，因为它老反味儿，烦死了。 嗯，行吧，你们家那宅子真的是。3公里啊，长达3公里、啊。 哎，我们家院里有2条高速路，哎，上个厕所我得开车开半个小时。 说你胖你就喘啊， 要命了。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你跟家洗床单吗？ 洗床单现在这不都交给洗衣机了吗？ 啊，新买的床单洗吗？ 新买的床单当然得洗，洗完再用呗。 哎，这位听众就是想问一下啊，说 琢磨着 新买的床单发硬，新买的床单都挺硬的，它是有点硬啊。他说这个怎么洗啊？ 问题是看您买的是什么材质的了，是吧？您要买的是丝绸的，那也就不硬了，是吧？啊，这个 普通的棉质的 纯棉 单 啊，还是带点那个什么，是吧？这个化纤的，反正它都不一样啊。 对，而且新买的床单啊，都会多多少少带一点味道。 对， 就是那个味道就是甲醛的味道。大家别一听甲醛就觉得，哎呦，这里怎么有甲醛呀？其实呢，就是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啊， 对， 那个甲醛呢，它可以防止面料。有皱， 对， 它不容易起皱变形，所以它会加那么一点点。但是合格的产品一定都是在国家的用量标准之内的啊。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说，你把它洗一洗一遍，然后加一点那个柔顺剂啊什么的，晾干了以后呢，再熨一熨，我觉得应该就不存在您说的这问题了。 床单还熨那么大个儿，多麻烦呀！ 对，那它要万一洗完了以后不那么平了， 反正 说你得让它平啊。 不是你的经验啊，就是新买的床单啊。就是 必须 一定要洗一遍，一定要过一次水。 对 啊，如果说那个味道特别大的那种床单，您就不能买啊，一定要过一次水啊。熨不熨的，酒店标准都5星级的，咱们家这干净就好啊，干净就好。 我老婆是这个标准哈、啊，这个不知道咱家其他的家庭是怎么来规定哈、啊，这反正都得听家里当家的，对吧？ 你们家床单洗完都熨一遍是吗？ 对呀、啊。 要不然你们家这3公里的大宅子呢？ 而且还不能趁它就是都完全干了的这时候，就是晾到那个潮干的时候，哎， 好吧， 放在那个熨衣板上，拿那个其实很简单了啊，或者在挂着的时候用那个蒸汽的熨斗走一走， 熨一下是吧？好看哈， 对， 中国好夫人啊，大家也可以分享经验啊，头回洗床单您里面都添了点什么东西啊？ 哎， 下面的问题呢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是吧？小朋友练字，这位朋友说。是让他用签字笔好呢，还是用钢笔好呢？这得分多大的小朋友。要是我觉得小学 初学的话， 初学一年级、二年级 不能用钢笔， 对呀、啊， 三年级 以上是 上才能，三年级下半学期才开始 是吧？ 可以使用钢笔、哎，基本4年级就可以用钢笔了。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就从4年级才开始，老师用钢笔。 现在也是4年级， 对， 老师要求准备钢笔，说如果没有的话啊、临时没有的话，用签字笔也行，但是首选是钢笔。 我们姑且认为您这个。小朋友，您家里这小朋友4年级以上可以用钢笔了，我个人想法还是用钢笔。签字笔吧。 为什么？给个理由。 签字笔，他写字太容易了，然后就练不出功夫来。 太容易了。 哎，对，因为你会发现，你假如说你用钢笔写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拿签字笔写完了以后，哎，你觉得会轻松很多，然后而且效果好像也比用钢笔的时候写的好，但是可能它不利于你发现自己的缺点，不利于你进步。 对，刚刚开始练硬笔书法的话呢，应该是用钢笔，因为钢笔它是有那个笔锋的， 哎、 就是小朋友老师会要求顿笔签。字笔顿不出来，就顿不出那意思来。但是钢笔的话都是有那个意思。 哎、 但是钢笔呢有一个缺点，就刚刚使用钢笔的小朋友啊， 容易阴呐、啊， 哎，容易阴，弄得满手、满身都是啊，而且那个还得灌水、 哎、太邋遢了。 真的，你没有这经验，他就是弄不好，他老奇怪那里面怎么会有水， 对对对 他老会去扒了。所以你看吧，弄得满手都是。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纯。什么情况？从练字这个角度来讲呢，反正我们的经验都是钢笔更好一些啊。 是，而且我有点小建议啊。假如说您真想让孩子写一手漂亮的字啊，您从让他练毛笔字开始。我的经验是，如果他能把毛笔字写好，那个钢笔字啊，稍微的加加工，那就很漂亮，就不用特意的去练。 就是说如果你硬笔书法练得还不错的，所谓硬笔书法，钢笔字写得还不错的，你让他拿起毛笔写字来，他未必就能写得好。哎，这个我觉得要练字的话从根儿上练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行吧，那您赶紧买宣纸去吧。 指定练字干嘛非得用宣纸？ 你不然先练毛笔字吗？ 报纸也行啊。这哎，现在家里还有报纸吗？ 少了，确实没有以前多了。 你像我们那会儿练毛笔字都是在报纸上写啊，写完了反正你不好看，你团不团不就扔了，对吧？它也不浪费。现在好像有专门练毛笔字的那种，就是那种用水写，不用墨汁儿。 好吧。那么也请大家提供宝贵的经验啊，尤其是练过硬笔书法的朋友啊。 对，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打喷嚏啊？我看下边这位朋友提问呢，这关于鼻炎的问题，结果我就犯了。 好吧，怎么说？ 这说他们家也是孩子啊，说这个鼻炎越来越厉害，看过很多次就是不好。有哪位朋友知道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啊？告诉我一下，谢谢大家了。我和他感同身受，我从大概初中。一二年级开始，这个鼻炎一直到现在伴随了我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了。 嗯， 他也没好过， 你就离不开他了是吧？ 对，这 就习惯了 一种，它叫过敏性鼻炎，它又没有更加的严重变成鼻窦炎或者是甚至额窦炎那么严重。我和他感同身受，我从大概初中一二年级开始，这个鼻炎一直到现在伴随了我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了。 嗯， 他也没好过， 你就离不开他了是吧？ 对，这 就习惯了 一种，它叫过敏性鼻炎，它又没有更加的严重变成鼻窦炎或者是甚至额窦炎那么严重，他也没好过， 你就离不开他了是吧？ 对，这 就习惯了 一种，它叫过敏性鼻炎，它又没有更加的严重变成鼻窦炎或者是甚至额窦炎那么严重。 在这个过敏的源，过敏源离你远去的时候，它自然就好了。但是不经意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了。 对， 所以你自然会对它过敏。 是我也给人啊。 好，下面这位听众啊，是一位56岁的女士，她说我走路的时候呢，左脚大拇指骨头疼， 有， 她有3年的时间了。特别长啊，我说一遍大家肯定记不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上面有详细的微信号啊。但是我建议您就是你得瞧瞧去，上骨科嘛，实在不行拍片子。还有的时候吧，就是骨科大夫他非常有经验，就是他通过你的描述他就知道有可能是什么问题，会给你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建议。您就这么泛泛的问，大家也没有条件，这个其实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怎么说呢，很复杂啊，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就会产生，但是这个原因还真的有时候特别的不好找。 而且他说的是骨头疼吗？骨头疼在里边，他看不见呢。 对对。 好，刚才我们说到反馈啊，有很多听众呢给我们反馈了。哎呀，我不说你们也不张罗是吧？这位说感谢团友们，昨天呢求的这个儿童竹车啊，有一位姓王的听众朋友帮我查到了，还把这个信息给我发来了。 是 啊，那位听众还另外还有一位听众也发了个信息。 对，那朋友说鼓楼那边有卖这种竹子儿童车的。 谢谢啊。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说是自己的那个相机已经出手了。对，好，祝你们都成功啊。 行吧。 行，我们有些事儿呢第二时段再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有一旧自行车啊，26的凤凰男车，附带骑车雨衣和打气筒，这个部件齐全啊，有需要的朋友呢还免费赠送啊。免费赠送就是这辆车连着雨衣打气筒都免费赠送了啊，是这意思吧？我没看错吧？ 对，他是这么写的。 好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439682594，13439682594。他说我住在太阳宫啊，朝阳区太阳宫，距离几公里可以送货到家。哎呀，太远了，您就自己来取吧。 这位听众呢，在牛街南口。它是有一台全新的洗衣机的那个架子，万向轮的万向转轮的，原价是140，现在用不上啊，打算60出手，是全新的。电话是13521234130，13521234130。我记得上周有听众跟我们分享，就是牛街那个清真食品街不是开市了吗？ 有一超市啊，挺大的，然后开张了。还有我记得咱们有一网友还发了很多照片， 对，说当天人挺多的，这保 保安都出来维持秩序了啊！我估计最近尤其是周末什么的，可能人也会挺多的啊！大家注意这个措施啊，措施出行啊。 对，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美的的面包机啊，八九成新，原价399。转让价格100元，电话是13651307116，13651307116。 嗯， 不瞒您说，我们家还有一台面包机，现在放着呢，一直没用过。 你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东西吧，新鲜劲儿啊，头几次这个开始的时候感兴趣，一二三用，后来慢慢就把它遗忘了，你知道吧？ 那就是说明他还有觉得有点麻烦的地儿。 其实你们说要说麻烦也不是很麻烦，但是就是觉得老吃吧，就觉得那个很腻了， 没有新鲜感了，是吧？洗新面包，厌旧的面包机， 那倒也说不上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原因。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叫做诺佳媒体，型号是 MM-310， 全新的啊，媒体。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611329562，13611329562。 好，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公牛插线板啊，3米长的那种，他说的这个线3米长啊，有两个，每个30元，电话是13522648427，13522648427，在朝阳门。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紫铜火锅。9成新，原价是400，现在打算80出手啊，在角门附近，电话是13021259186，13021259186。 哎，天凉了，您可以吃涮羊肉啊。这位朋友呢是这个老母亲留下啊，家里头有纯白的棉布啊，这个我们理解应该是全新的啊，长34米，宽1米2。转让呢，想要400元的价格去转让出去，还有商量。这位王先生的电话是18911662082，18911662082。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录音机几个？对，收音机、音响都挺好的、 他就是这个收录机过去的那种。 哎，说还不错啊。电话是18911263479，电话是18911263479。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那就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8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 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送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就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哎，来看看大家回馈的一些信息啊。嗯，咱们先来洗床单。 洗床单怎么洗？ 怎么洗啊？有听众就说的特别简单，说一般情况下，新床单就过一遍水儿就可以了， 清水过一遍，啊， 也行啊。当然稍微讲究一点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第一，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可以先用热水和比平时少四分之一杯量的洗衣粉或者洗衣液来洗洗， 啊， 那么在冲洗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加一点点白醋洗掉上面残留的化学物质，然后再清洗一遍确保干净，嗯，就可以了。如果说洗衣机带这个烘干的话 啊， 那，把它干透了就可以了 啊。那，直接的，这家伙您家开洗衣房吧，还带烘干的洗衣机。 哎呦，现在有好多家庭都用这种带烘干的洗衣机，但确实挺省事儿的。首先你省去了那个晾衣服的地儿， 是吧？ 对吧？尤其很多小年轻人家里面，他第一呢，他没那么多时间老伺候着衣服，而且他着急穿。嗯就干了就干了，而且尤其是夏天，那个更衣本来就比较频繁， 哎， 然后你再赶上那个梅，就是像梅雨天的似的， 哎， 它不干，有这个烘衣机真的挺好的。 这种洗衣机老贵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哦， 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家庭用的也有， 有有有， 嗯， 费电。现在这个啊， 是不是特费电？ 它费的就是烘干那部分的电 啊，对呀。 其实好多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就你听着它的一个功能特别多啊，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费水费电，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非常环保的这个条件了。 就是一个洗衣机加一电暖气的感觉吧。 还是不一样的。 啊，好吧。 这个老同志啊，怎么说你才能更新观念呢？ 刚才我说的那种方法也不错嘛，是吧？ 嗯，你那个就是费劲，它就是一体，就一洗一块堆，就这事儿全解决了。 对，为了这个床单，我得先去买一袋烘干的洗衣机。 如果你那个洗衣机到年头了啊， 嗯， 你就 换。 你换的话，你就索性换一个。 哎， 差不离的。 哎，你还别说，我们家这洗衣机现在七八年了啊，也是差不多该到换代的时候了。等到换的时候，我一定考虑你的建议。 行，你要抠的话，嗯，你可以再试试。没毛病，你可以再扛两年。但如果真的到年头了，但凡出现一点这个线路上的问题， 哎， 真的可以考虑换 了。 嗯，它因为里面很多地方都老化了啊， 糟了。拿咱那个老百姓的话说， 哎，这位听众说新买的床单我是这么洗的啊，就是在温水里面加一点点醋或者是盐， 啊， 说泡15分钟，然后呢再把它放进洗衣机。 嗯， 这样的话呢，首先去掉残留物，第二它不会掉色。 哎，对了， 嗯， 啊， 行，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就是比较专业的洗法也是这样的。 嗯 嗯，那么从床单的制作工艺和健康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讲呢，那么新买的床单是一定要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嗯， 最好呢用盐水， 对， 用醋也可以啊，泡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用清水过一过，晒干净就可以了。 好的， 一定要洗啊，甭管您是怎么洗，是一定要洗的啊。 啊，刚才说到练字，这个有跟我有同感的啊，我估计可能咱们都是同龄人啊，上小学的时候都练过，说四年级可以用毛笔了啊，那个练那个硬笔啊是舍近求远啊，很多人到了成年的时候啊，你写字不好看怕丢面子，就练那个硬笔，就是为了这差不多就行了，说从小练呀、啊、真的应该直接用毛笔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吧。我们就是这么练过来的啊。 对，但是不是所有的小朋友小的时候都被爸妈送去或者找个老师练毛笔字。那么当四年级开始写字的时候，用硬笔书法的时候， 他 老师要求用的是钢笔。 他其实就是在那个日常中，他就已经开始要求你用钢笔了。哎，就是你写作业，对吧？其实都可以，就是老师都说让用钢笔写，不用铅笔写，不像以前都用铅笔写了。所以这个，练字和平常写作业应该结合在一起啊。写作业的时候也要写得工工整整的。 从写铅笔字开始就有那个意识，等再换成钢笔。 练字和平常写作业应该结合在一起啊。写作业的时候也要写得工工整整的。 从写铅笔字开始就有那个意识，等再换成钢笔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基础好一些， 顺利的过渡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写的啊，他说我倒觉得签字笔有签字笔的优势，他说因为小朋友刚刚使钢笔的时候啊，如果赶上那个纸张质地不好的话啊，说那个钢笔会阴那倒是，那就选点好纸 好纸 啊。还有听众说，一般而言呢，中性笔和纸面的那个摩擦力小，写这个字儿特别滑，所以对刚刚练字的人来说呢，就你很难驾驭。尤其是写横和竖的时候特别容易抖。 对， 但是钢笔不一样，它有那个尖儿，它有一定的摩擦力，那么你练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稳的控制住它了。 对，其实练 它有笔锋， 其实练字所谓练字就练的你这手的这种控制其实这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算是也算是个功夫吧。 对，如果说练好了以后就可以用这中性笔了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签字笔。 对对对， 因为好像是中考高考都要求用中性笔来写吧。 对，就是必须得是这个黑色的， 对， 或者蓝色的， 有要求的 钢笔或签字笔啊，对答题的要求。我刚才看见那个就是说自己相机出手的这位朋友发的这个微信了，我其实我就是想说哈，您肯定一定想说是出手了，就是一定是那个咱们那个手身上长的这个手，但是他这个字儿写出来呢是这个首领的手啊，这个出手它也是个词儿，但是它不是说我把东西转让出去的意思，这是举报和那个告密的意思啊，就是这意思啊。我就说呀，他这个肯定是打的拼音的时候一下就这个词儿就出来了啊，挺好玩的，咱们这个中国字儿这里边含义非常丰富啊， 好吧， 不同的词儿都不一样。 再来看看几位听众朋友的新的求助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想求大家一件事儿，说我老妈呢今年都98了。哇，这个高寿了啊，98岁了。 现在活100多这不算什么。正常。 他说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两只脚的脚掌上啊长了很多那个脚垫儿。说面积呢像玻璃球一样大。那不算大吧。 脚垫。 对。 就是看它厚不厚了，如果特厚的话就很痛苦。 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这个怎么去治疗，或者有没有什么专门的医院能看好如果上医院的话这应该挂什么科呀，这属于皮肤科的事儿吗？ 这个我觉得我们一般解决的话都上澡堂子请修脚的师傅来解决 好吧，你这个很接地气 啊。对，因为那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他就是有这个脚垫就很正常啊，这个也不算什么大病啊，但是呢你要真上医院，医院也没什么招，医院的大夫， 医院有的时候大夫也给你出主意， 对， 是吧，请修脚师傅 华清池去， 什么什么他修脚不是现在老有那连锁店吗？ 对 对对， 当然您得找一个 靠谱 的 啊， 靠谱 比较靠谱的，我们帮友都分享的是就是虎坊桥，您不行呢带老妈咱去趟虎坊桥，清华池旁边有一个专门的脚病医院，其实都是那个清华池里原来老师傅，当然现在您进了医院之后呢，你老师傅都叫大夫了 啊， 他们弄这个一门灵 啊。 对不起，刚才我说错了，华清池就奔了西安了 那个大家可以把意见分享给这位听众啊。 对对对对， 电话他也留了，是15801186233 15801 118-6233。 嗯， 我们这儿刚说的是老妈妈的事儿，接下来呢，又有听众关心的是下一代的事儿了。 哦， 嗯，他想问一下，说想问一下帮友们，就是哪位啊有过经历去过，说哪家医院治不孕不育症比较好？ 哦， 啊，不孕不育， 这个就原来有一广告特别火，满天飞的那个。 不是，因为就是这种广告特别多， 对， 就它不是都靠谱的，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吧， 哦、 您的电话我都。不太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说，我怕有那个不靠谱的也给您打电话，把您都给蒙了，都给忽悠了。 对，北京比较有名的就那几家啊。 其实还是建议您去一些比较正规的 妇产医院、 专业的医院、 啊对。 对，其实他们都有这个科，都有这个科室，而且呢，会从好几个方面来关注您这个问题。 嗯。 还有就是，您所谓的不孕不育，是您自己觉得您不孕不育了，还是说您已经去看过大夫，人家确诊您目前？是这种情况，因为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他这不是还找医院的吗？是不是？应该是还不是大夫给宣判的吧？ 对，这里面的因素也很多，包括心理因素，包括就是两个人嘛，双方都有问题，要先检查。 对，就是这种毛病，如果就医的话，一定是两口子一块儿啊，这个不要单独的去。 对，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啊。 嗯。下边这位朋友求助是想找人啊，他说我是原来北京123中1971届初中二班的学生，我们同学每年都要一起聚会，今年的9月13号又要聚会了，同学现在有40多人都联系上了啊，这是就是我们的恩师，因为家里卖了房子，这地址变了，这搬走了，联系不上了。说我们的恩师叫徐笑兰，曾经在北京西仪中学工作过，家里原来住在海淀稻香园5号楼，还有一个男同学叫穆德良，曾经在昌平县新都砖瓦厂工作过，现在应该是63岁左右。那知道这两位朋友的信息呢，您可以和我们联系啊，说这个我的电话号码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我叫盛战力啊，麻烦各位朋友了， 期待好消息的到来、 嗯、啊，像这名字起的叫盛战力，太厉害了。 爱买什么关系，留给你个眼神，你发什么呆，美美的花才气，请翻过破案，你还站在原地傻傻的猜， 在窗后摆呀摆。嘿嘿嘿，山高千处月亮来。嘿嘿嘿嘿，山高千处月亮来。 好，一个美丽动听的声音帮我们唱着山歌啊，我们在山歌的伴奏下说说下一代的问题吧。 又是 对，有听众说你可以奔那个北医三院 啊、哦， 那有专门的生殖科、 嗯、 啊，有很多三甲医院都有，有的叫生殖科，有的就专门就叫 不孕 的门诊。对对对、嗯、这个一定要去非常专业的地方去看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小事儿。还有听众也提供了一个地方，他说不孕不育的朋友你可以去鼓楼中医院看看 啊、哦， 说我那个对，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跟那儿看好的，说检查之后呢小两口都有问题，在那儿大约治疗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嗯、说现在宝宝都上学了、 哎、你看看、嗯、是吧， 这个必须得双管齐下、 嗯、 而且就是得从身体以及心理的方面去找原因。有的人他不孕不育，他不是说身体的问题， 是 啊，身体问题你要去治疗啊，你要有的甚至要做手术，有的去调，但有的是心理的问题， 是 嗯、啊、也是有关系的啊。 哎 嗯， 刚才有朋友问到老母亲脚垫的问题，也有不少朋友给回复啊，这个出主意说你买一个电动修脚器，可以呢自己在家里修啊、 嗯、 有的朋友呢说是在网上买一个叫做脚医生的，是不是跟这个电动修脚器 意思一样，可能 一样的意思啊、哎、说你看我那个脚垫我自己就给去除了 啊、哦嗯、好吧，但是我不知道他要是没弄过的话就是会不会弄哈。 哎、 啊、 对对，这个或者需不需要家里人的帮助啊，这怎么用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老人他这个腿脚不太利索，他可能也不像我们年轻人那么柔韧，一下就弯过来就能够着啊。 你是修脚还是干嘛呀？ 我现在就费劲，你知道不？我到我这个岁数，我又胖了，然后我剪脚指甲都费劲，甭说弄那脚垫了啊。 你这点糗事全自个儿招了，不是我说的啊。 真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那个 懒，是自己真不行， 是真不行。 行吧， 到年纪了啊，老了就服老、啊。 哎呀，你不老，我们这里好多听众比您岁数大多了，你都不说自个儿老，你这还不到五十呢，干嘛？ 不光是岁数的问题，我是吧？ 人老心不能老啊，心态一定要年轻啊。 说的就是这意思啊。 好吧，这个不过看老妈妈那个年纪啊，98了，还是建议找一个比较懂行的哈， 对对对， 就是手比较利索的， 嗯， 专业的师傅或者大夫给看看再说啊。 哎 好，我们来说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啊。 嗯，这些朋友呢求购的东西啊，这位朋友求购一双高筒的雨靴，要40啊，40码以上的。嗯，联系电话是13621218970，13621218970。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电子琴，没有说什么具体要求啊，说接受价格呢在100元左右，电话是13426038913 13426038913。 嗯，这位朋友的信息我记得以前发过啊，您到现在还没有求购到，当时我就说您这100元的价格求购电子琴啊，比较低，这个可能如果是比较好的正规的那种就是能够演奏的电子琴，那这个价格有点低啊，不容易求购得到。那么如果是小孩玩具那种啊，可能倒有点可能性、 啊、或者是特别早年间的，然后比较简易的那种， 那 人确实占着地儿不想要了，说哎呀给点钱就出手，也许兴许没准能碰上。 早年间的更贵 啊，真的收藏价值是吗？ 那也不一定收藏价值，反正我要是我不转。 行吧，反正看您的这个运气了、嗯、如果始终求不到，那一定就是要么没有， 对， 要么就是您这个价格不合理、哎啊、 对，我记得当时我就说了、嗯、这个价格够呛。 行、 啊、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合理吗？ 电话说了吗、 哦、说了。 好的，那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二手自行车，能骑就行， 没说价哈、 啊，没说价格，商量啊、嗯。这个标准不高啊，他在朝阳北，在朝北大悦城啊，这个附近的都行，太远了就算了啊。 嗯、他说远的那地儿我就不认识了， 对、 嗯，就只能那片儿啊。 嗯， 电话是 18751312898。18751312898。 嗯，张先生想求购一台家庭用的音响、 哦、 要求音质好，价格别太高了，要求就是卡带、U 盘、伴唱、CD 都有。 哇， 带这样的吗？还得有卡带的。 难啊，难。 就有卡带的，但是它没 有 U 盘。 因为它只说到了 CD 啊，这个可以的。U 盘的话，哎，真的 U 盘就、 啊、 就难点了。 就是啊，过去的就是收录两仪。他可有可能带 CD、嗯、 对对对， 有可能卡带有带收音机，但是他没有 U 盘呀。 CD 卡带收音机这个就是一体化的，这还有就到等到 U 盘这个阶段了以后 就没卡带了、 可能卡带就够呛了。 对、您这个要求有点不太合理啊。 是试试吧，万一呢，是吧？ 就是您这个想要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音响还真没有。 因为后来打通有了手机以后我们就不玩音响了。 对，您看看能不能找着啊，悬啊， 试试吧。 张先生态度特别的好啊、说谢谢各位帮友，我也会帮助别人的。 哎， 这种想法让我们感觉特别好啊。 好， 电话是13641111238，四个幺啊，13641111238。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是 Super 不粘锅，要全新的，价格在80元以内啊。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辆24的女士自行车，最好在7成新以上。电话是13691382223，他在讲台口啊。 嗯， 13691382223。 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上弦的闹钟啊，就手动上弦的那种大闹钟、是大闹钟还是小闹钟啊？反正是个闹钟 就 行。 上弦呗、 和骨质麻将牌啊，这个要求比较高。骨质麻将牌应该价格不低啊，他没有说自己的接受价格，反正打电话再商量吧。电话号码是15811022680，15811022680。 好， 哎，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刚才是要赠送一些东西，他有这个全新的纳米羊毛护腰啊，说这个天凉了，冬季要来了啊，这个适合于老年人啊，您要有个腰疼的这个毛病啊，您可以这个戴上以后保护一下。 嗯， 谁要免费赠送，这位朋友住在丰台马家铺啊，自己来取，电话是17701133771，17701133771。 哎呀，这鼻子不好，这眼神也差了啊。还有刚才你不是有一位听众提到了那个脚医生吗？萨拉提到的是吧？ 哦、 他说那个脚医生啊，不是什么工具，它就是一瓶小药水儿。 哦，就是抹一抹就可以了。哎，你说这也是一招啊。 好吧，这个更省心啊，但是能不能去除那种厚厚的脚垫啊，就可能 太厚了 说啊。 太厚了够呛。 嗯。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把剩下的一些转让物品再说一下啊。刚才送的是一什么护腰是吧？ 对。 这儿送的是菜板一个。先送一个菜板啊，同时呢转让的是苏尔电饭锅一个。 啊、哦。 有分别的控制按钮。还可以单面使用， 嗯， 电饭锅还可以单面使用吗？ 不知道，没试过。 说用过几次就闲置不用了 啊， 谁需要的话呢，请自取，还送您一菜板啊。在顺义区东大桥环岛附近，电话是13641037732，13641037732。 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万宝牌的油烟机啊，用了10个月啊，我30块钱就转让，谁要自己来取。电话是13552210232，13552210232，住在通州区的西马庄，短信联系要求啊。这个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油烟机的现状，是好着呢还是坏了啊？ 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我们这周五呢会请一位专业的灶具，其中包括油烟机的一位专业的这个工程师来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这周五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想购时间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的福利啊非常难得。 是的，想想看，想购时间与鲜芋仙厂家合作已经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了，除了结识了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们，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朋友。 嗯， 比如说有朋友说15块钱的野生海参，那能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能有营养吗？ 嗯， 还有朋友说15块钱吃一根海参比猪肉好像还有一点贵呢。 嗯，那今天活动一开始啊，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呢，